昼嘅六点至晚上九点之间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今晚有非常大浪，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马鞍会喺听朝最接近香港，并可能喺本港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范围内掠过，对本港构成相当威胁。受風暴潮影響和時值天文漲潮，鰂魚涌的海水高度會在明天上午5點至9點期間上漲至海圖基準面以上大約3米，即是比正常升高1米左右。海水上漲可能會引致低洼地區出現水浸，市民請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並盡早完成防風防水浸的措施。在過一小時，橫瀾島、昂坪和青州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69、58和51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每小時79、77和75公里。預測本港是吹強風程度東至東北風，晚間漸轉吹烈風，高地達暴風，聽朝轉吹東南風，稍後風勢減弱，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和雷暴。聽日雨勢有時頗大，可有非常大浪和有湧浪，氣温介乎26至29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幾陣驟雨，週末至到下周初天氣好轉。三號強風信號和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68点，跌234点，成交金额9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5点，跌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96点，跌3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0蚊，跌2.8；美团164.1，跌4.6；快手系69蚊，跌6.1。比亚迪股份258.8，跌14.2；阿里巴巴86.25，跌2.15；盈富基金19.8，跌2.4；安踏体育95.65，升3.65；京东集团221.8，升4毫；中国平安44.05，升1；港交所320蚊，跌7.4。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46，英磅9.276，瑞士法郎8.153，澳元是5.433，加元6.054，新西蘭元4.867，歐元是7.8044，每百日元對港元5.74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7.49。日經平均指數報28,313點，跌139點。港金报16,37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1.55美元，卖出1,752.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在三号强风信号生效之下， Kitty 首先跟大家讲一讲港铁的服务。港铁表示，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会逐步加密至到繁忙时间班次，方便市民回家。各个主要的车站亦都会加派人手协助乘客。至于渡轮服务方面，在热带气旋之下，以下的渡轮服务是将会暂停的。分別就是全基道、索古灣至到香港仔在下午的5:20暫停，而富裕小輪方面，紅磡至到中環5:40暫停，北角至到觀塘6:00正暫停，中環至到紅磡6:00正暫停，而觀塘至到北角是6:15暫停。跟進一些較早時交通意外的消息， 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曲街较早时啦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接近佛光街桥底。另外反方向啦，七咸道北去观塘近住佛光街桥底嘅快线啦，都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在港岛方面，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跟住波斯富街曾经有交通意外，清了场的车龙有待消散。现在告士打道西行中环和过海龙尾就排到近维园道，而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红隧的车龙就排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而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另外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的6:48，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0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全力推动展翅青见超新星2022，司仪李志刚、黄天仪、子豪、阿涉联同一众歌手高志伦、Anson Bean、施康桥、Des 余宗尧、Cloud 云浩影、邝星宇、Jamie 张天颖、达汪黄明德、泳儿，一齐加许十位展翅青见超新星。8月26日，伊丽莎白体育馆盛大举行，晚上7:30，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我现在度揭幕，我口与鼻。 我是李正君，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了，未打针的就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CIBS 非常冷门运动， 冷门即是我哋好少听过嘅运动， 系香港好少玩嘅运动啦，都系。 我系花样滑冰运动员啦，都留咗差唔多8年。 手咧高运球咧就系攞住呢支一对鞋咁上下嘅棍咧，就喺手咧打波嘅。 队友就话开一队新嘅华人队，要唔要一齐玩？ 咁就重新接触翻板球。 冇错啦。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G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纹身纹到上面的 Post Malone， 再加埋咧身材好野火，亦都系咧歌艺好精湛嘅 Doja Cat， 绝对有火花。I like you a happier song。 Cause I've been trying to hit it all week, babe. Why you acting all sweet? I know that 音乐上真系估唔到佢哋两位咁夹啊！由上星期嘅第十位跳升两级，去到第八啊 ！Post Malone featuring Doja Cat， I Like You a Happier Song。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八月二十四号啊， 吓、 啊，星期几 唔知，系、哦、星期三、啊， 我哋只系三号强风信号啫。 系啦，因为非常之紧张啊，仲有两日就系呢个展翅青剑超新星、 哦。我又好紧张，系因为话今晚天文台讲唔知几点至几点有机会再上八号。 都系啊，因为咧，其实最初啲人话，即系睇啲网上面嗰啲传闻话，星期四就打到最硬噶嘛，大家谂住啊，星期四系咪会打八号咧？但系今日嘅消息好似吓、啊头先都有讲过，好大机会会系今日嘅六点 至九 点 之间，天文台话有机会，因为你个风会加速加慢咁样嗰啲咧。 系啊，你冇得计数啊呢啲， 好 难 啊，影响到啲嘢真系。 嗱，因为其实都讲到而家五点几，差不多收工时间，大家即系最紧要一路留意住一啲交通啊，或者系天气嘅资讯啦。即系同埋，如果今晚本身有啲朋友仔可能已经啊有节目噶，可能如果今晚去睇 show 嘅，睇演唱会嗰啲。咁啊，記得留意一下，因為咧，即係可能有一啲嘅演唱會，例如可能林家謙咁樣，今晚佢都係需要舉旗啦。咁啊，所以自己留意一下啲網上邊嘅資訊咁樣。 留翻係啦，即係睇翻佢哋最新嘅 update 啦。因為每一刻都即係都唔知啊，因為已經我頭先翻嚟之前去食嘢，跟住坐低，跟住老闆娘都話：我哋咧今日收四點鐘啊。咁 嚇係啊， 係啊，因為提因為。其實俾一個預告，知道嗰段時間會有機會再掛更高信號咧、 哦，所以佢哋就 佢哋提早啊，俾啲員工可以、 哎、好好啊， 係翻去啦。咁同埋亦都聽到佢哋已經 plan 緊、就是，就係可能通知同事聽日即係邊啲人 ready stand by， 邊啲翻嚟啊，即係好多呢啲嘅安排定㗎、哦，大家都已經。同埋你知一窩蜂，如果你真係八號嗰下跟住先放工，其實係炒曬車㗎嘛，條街度。 冇錯冇錯， 即係人又多車又多咁嗰啲咯。 所以大家即係都記得同自己嘅僱主都傾。清楚翻工嗰啲安排啦， 啊、 我哋嘅节目安排咧都系好浮动噶， 浮动啊！嗱，因为咧今日星期三，我哋六至七咧就会有嘉宾啦，咁我哋咧去到呢一刻暂定咧。都係嚴明熙嘅，咁但係點解會暫定？唔係因為會轉人啊，而係如果打風嘅時候，一間有啲咩嘅最新嘅安排咧，我哋都 係啦，我哋會一路去更新啦、 啊，因為我哋坐咗喺呢度， 一路 所以未知 啦， 係啦，咁所以一陣間會點樣處理？因為佢話六至九，你唔知啊，即係佢會唔會六至七，定係七點後，定係八至九，定係冇，定點唔知嘅。 但係大家唔好誤會啊嚇，我哋唔係講到好似已經轉咗咁未轉嘅，大家留意住呢個天氣嘅消息。 我都諗翻個訪問點算啊？間一間如果爆。風球每三個字啊嚟一個風暴消息，個訪問點算咧？ 可能就到時我哋再諗一諗點安排啦。 打俾嚴明軒再做一次咯。 係啦，咁樣咁啊，你就犀利啦！ 哇，好開心啊！我耶！ Yeah! 你就頭即係話説咧，哇！對唔住，我真係好少一個題材可以延伸到第星期三都仲講緊嘅，真係因為咧，即係波勝佢而家嗰個人咧，難 怪我試下佢每日攞出嚟講 嘅嗰種尖尖嘅程度係去到點樣咧？就係、是、咧、話説，即係前兩日我哋一路。 都讲緊波城去买呢一个嘅新嘅屏幕去for自己做嘢啦，咁样 开心啦，咁样 跟住无啦啦今日呢已经係忙到想打人㗎啦，嗰个脾气已经唔係咁好㗎啦，咁样啦，跟住无啦啦去 send 咗张相俾我话，哇你睇我间房而家嗰个设备几完美， 整好咗 一左一右， 睇下可以挨几耐，咪好快咪乱晒，睇死佢啦！ 所有熟我嘅朋友都系咁讲，然之后喺唔使三个字之后已经乱翻。 唔系最劲系佢仲要特登影张好整齐嘅相啊！最完美就系咁样嘅状态噶啦，我深信呢一个最完美嘅状态好快会打破。 所以话俾大家听，所有网上嘅图片啊，嗰啲都系特登 set up 出嚟俾你睇得靓嘅咋。我特登台边乱嗰啲嘢劈埋一边喺镜头外咧，睇唔到就算啦。跟住咧影完之后摆翻原位啊，成啊咁样啦。系啊，所以我好开心，因为呢几日无论系听众定系你都听住我嘅心路历程 啊，好辛苦啊！ 所以我好想同你分享个成果啊！ 冇人想分享你嘅喜悦啊，冇人感受到、啊。 但系唔系真系有听过 send message 问我啊？ 吓，佢问你咩大？ 有冇 mon 推介啊？我谂住买一部落翻去咧，真系谂住打机用啊！ 哦， 系啊， 但你嗰个就唔系爱嚟打机， 系打机用噶。其实 你嗰个打机用， 其实佢最 sell 即系最大嘅卖点就系俾啲人可以攞嚟打机用啊！哦、玩嗰部家用游戏机 S 字头嗰部咧，其实系最大 selling point 嗰部。 唉，我都系嗰句啊！你明明就攞嚟做嘢嘅，你就买个打机用嘅 mon， 根本你就自己想攞嚟打机。 冇啊，我都冇攞 嚟做，即系你系嗰啲咧同即系同。啲读书嗰啲学生咧，同阿妈讲我考试要用电脑温书一样，跟住、 啊、 其实自己去咗打机。 唔系啊，我冇嗰部机啊，用唔到啊咁。咁但系咧嗱，今日延伸嗰样嘢就唔系再讲呢个 mon 啦，而系因为咧其实系一个即叫房间嘅重整啦。我谂大家有听开我做节目都知道，久唔久咧我就会同大家分享我重整自己间房啊，又唔知执嘢啊，巴拉巴拉嗰啲咁样啦。 系，你都算勤力嘅，我觉得喺呢方面。 因为久唔久我就接受唔到自己间房嘅混乱程度啦。即系嗱，影完张相好干净。跟住一个礼拜都好乱，跟住两个礼拜去到顶位，得闲咧就会清一次噶啦。咁、而今次咧，我觉得我嘅清咧系比较叫做咩狠心一啲。因为以前执就呢样想留，嗰样想留，咁所以就啲嘢先堆晒喺度。如果唔系，我都唔会有上次系咪之前讲嗰啲留咗好多嗰啲垃圾嘢啊，诸如此类啦咁。但今次我要執嘅原因係因為我要擺啲新嘅落去。之前講啲漫畫啦， 啊、 送 有好多啦， 一百本喎、啊。 跟住你最近又我哋淨係呢幾個月我都聽到你儲咗好多新嘢，我發現 卡啦、 漫畫啦、卡啦，跟住而家多一個 mon 喎又。 係啊，全部都要位噶嘛。咁所以咧，我好狠心咁樣去處理屋企啲嗰啲所謂雜物。其實有啲唔係雜，阿媽眼中咧呢啲係雜物。在我哋眼中可能是寶嚟嘅， 阿媽眼中絕大部分嘢都是雜物， 是 就算你穿的衫都是雜物。 阿仔， 你 好耐冇著啦，不如捐俾佢啦，因為咧，我連一個之前便利店草印花嗰啲咧，即係咩海賊王一 set 咁樣，連埋個底座咁樣，有十幾隻細細地公仔咧，之前換翻嚟咁擺咗喺屋企，哇，好靚咁樣成 set 啦。其實咧，你呢啲擺設嘅嘢，你睇頭一個禮拜好正，頭一個月好正，頭一年都可能好正。當你呢個擺設擺喺度幾年嘅時候，其實每次入間房咧，你都唔會望佢一眼嘅。可能好多男人嘅心聲啦，我唔知道。翻到屋企。见我老婆头一年啊，望下佢咯。过多几年嘅时候都冇乜点望佢啦，咁样唔知啦。即系嗰个感觉系因为你习惯咗嗰个摆设系咁啊嘛，所以除非你好有心机，间唔通将你间房啲嘢左边就调去右边，右边调去左边，俾啲新鲜感自己，咁你先至会觉得间房好似有啲唔同咗咁样。 我因为我同你好唔同嘅一样嘢，我每一日翻到屋企都好有新鲜感嘅，因为我屋企有猫啊，佢会自动帮你屋企嘅所有嘢摆 位， 系啊，佢会帮你调噶啦，咁所以。即系我就少咗呢、這个咁需要新鲜感嘅烦恼咯。我嘅问题就系太有新鲜， 太有新鲜感啦。我哋要自制，咁所以咧我就开始就决定将啲嘢放上网。其实有一啲摆咗喺度一段时间，啲漫画咧，譬如有一套 IQ 博士嘅文库版嘅漫画咁铺喺度。 咩叫文库？ 文库版即系你当佢一个。即系原组版可能廿几三十本，咁最传统 size 嘅，佢、文库版将佢浓缩咗搭埋一齐，可能几本等于一本嘅， 即系重新再 细本啲嘅重新包装， 再排版， 系啦，细本啲嘅、方便拎出拎入嘅，咁我买咗好多，我买完翻嚟都冇睇过，储咗喺度啫嘛，咁好多呢啲同埋一啲书，其实我系唔会睇嘅，好明显我唔系一个睇书嘅人啦。 即係雖然我哋都有而家睇下啦， 我哋成日都扮睇書啦，話、 啊。但係真實嚟講又唔係真係成日睇，所以咧我就開始將呢啲嘢咧，我決定咧逐樣逐樣，即係之前嗰幾日咧，逐樣嘢擺靚佢，影張相，然後擺上網咧，即係放咗佢，因為好多咧。你又即係點啊？食之無味又棄之可惜。 哦，咁係嘅，有啲嘢係可能你覺得自己都保存得幾新淨、啊，或者有人會想要啊咁樣。 因為你唔會知呢個世界有啲咩嘢係有咩人想要噶嘛？可能有啲舊底雜誌係嗰啲National Geographic 嗰啲，其實佢都係一啲知識性嘅嘢啦。你就咁抌咗佢當廢紙，其實真係有啲嘥。咁但係你要揾到有冇人會可能即係叫係咁接收下幾廿蚊咁樣。又唔容易喎、啊，咁呢啲就棘咗喺度，所以點解擺喺我屋企幾年咯、 啊？不過咧，我覺得而家好咗啊，因為以前唔識上網睇啦，或者冇一啲平台去睇到底自己屋企嗰啲雜物有冇用，即係成日以為冇人要咁就掉咗啦。而家開始即係網上邊太多平台可以俾你即係將啲舊物賣俾人啊，或者係送俾人啊，咁就開始識得睇原來以前自己執屋嘅時候掉咗好多，原來有人會有興趣想要嘅。嘢咯，即系估唔到，即系我连嗰啲咩弹珠人啊，即系细个咧，讲紧几岁读小学嗰阵时买落嗰啲弹珠人咧，咁、我谂，唉，都冇人要噶啦，抌咗佢啦，咁样啦，真系抌咗，跟住之后又失惊无神抽起条筋上网睇下嗰啲二手平台，有啲人即系而家啲人兴买啲咩咧，咁样。竟然有人想要呢啲嘢， 真係會嘅。你唔會知道原來有人會收呢啲咁樣嘅嘢㗎。係 啊， 同埋我啲雜誌都係㗎，儲咗好多年嘅，而家好似冇出實體啦，一百毛嗰啲咧。咁其實幾有紀念性嘅，如果你有位，因為佢每一期封面都係一個 artist， 可能佢有少少所謂 cosplay 咧，即係佢模仿翻啲 mem 圖嘅造型啊，各樣嗰啲好多噶，每一期個封面都幾好睇。 仲有啲CD 嗰啲又係。 係啊，好多儲咗喺度就。你抌咗佢咩？即你就即系抌落去废纸回收箱噶咯。 系啊，就嗰样嘢突然就可以变咗冇价值咁咯。但系、其实明明佢本身都仲系叫做有好多人有一个需求喺度，甚至乎系有价有市咁样咧。 只不过你系揾唔到个主人，有时去到有啲位咧，你唔求要咩赚钱定咩，你只不过系想哦，你系咁以几廿蚊接收咗佢，有个新嘅主人，唔好等佢就咁去堆填区。咁就最好啦，其實一個咁嘅心態。 我而家屋企最尷尬係啲 CD， 因為咧你都知有一段時間啲 CD 買好多包裝或者好多禮物附送埋噶嘛，咁其實咧我係好唔中意儲嗰啲嘢嘅，因為我覺得太壓榨啦。咁所以好多時候以前我買啲 CD 翻嚟，我真係淨係會 keep 起只 CD， 然後就冇掉走曬嘅入邊嗰啲附送嘅無無謂謂嘅嘢啦。 有啲 CD 保 係啦，唔好意思啊，如果咁多位有做過呢啲有啲都好有意義嘅。咁但係我掉走晒嗰啲嘢之后，我发现死啦，而家想清緊一啲旧嘅 CD 出去，我发现真係做唔到，因为佢已经唔完整嘅嗰件事。 呢啲人储要成嚿嘢储嘛。 係呀、 所以永远最难啲断舍离嘅嘢，即係你要肯同啲嘢讲再见放手呢。呢、這个我而家开始做到啦，因为有啲新嘅嘢要买，男人就係咁啦。用上呢一首歌嘅歌名，就是你要抱持住呢个心态去同一啲嘢讲，就系 goodbye。 凑得漫长回忆的尽头，谁还独自期待着以后？走到花香花灭的出口，谁还在意传说的不朽？写下一个梦，成真或成空。是无垠静谧的星空，化成我们想象的隽永。回忆只是不能触碰的印象，越是清晰越是清晰的真相。Give you one tear sec， 出现在脑海里。One tear sec， 就寻找意义。片刻灿烂是我永恒的足迹。拥抱近在咫尺的烈火，夕阳之火，蓦然萌芽。从你回身怎样的自作，时间它会回答。走到漫长回忆的尽头，谁还独自期待着以后？走到花香花灭的出口，谁还在意灼烧了不休？ 写下一个梦，旋转或悬空，只是无言静谧的星空，画出我们想象的隽永。 首是 Eagle 陈天傲的深夜派台国语歌，歌名叫做 Goodbye， 好有打风的感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预计将在晚上七点二十五分或之前发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三号强风信号生效，港铁表示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逐步加密到繁忙时间班次，方便市民回家。各主要车站亦会加派人手协助乘客。荃湾线、观塘线、港岛线两分钟一班车，南港岛线三分钟一班车，将军澳线二点五至六点五分钟一班车，东铁线三至八分钟一班车，东铁线三至四分钟一班车，东涌线是三至八分钟一班车，而东铁线三至四分钟一班车，屯马线三分钟一班车。輕鐵五至二十分鐘一班車，港鐵巴士五至十五分鐘一班車。本港新增7884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當局呈報多14宗離世個案。支援人口反運受害者的非政府組織希望之子表示，收到兩名被詐騙到東南亞的港人求助，其中一人誤信網上招聘廣告到泰國後被挟持到緬甸，另一人到泰國旅行期間被綁架到緬甸，從事電騙和賭場工作。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何佩芝說，對於香港警方迅速拘捕幾名涉案人士感到高興，但是擔心如果只是以詐騙罪檢控他們，未必能夠反映罪行的嚴重性。如果涉案人士明知受害人的人身安全和自由会受到威胁，就不止诈骗，而是贩卖人口，希望特区政府考虑制定针对人口贩运的法例。希望之子说，有受害人害怕向警方报案是由于曾经被犯罪集团强迫从事非法工作，担心报案后会被当局检控，希望特区政府承诺受害人返港后不会检控他们。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下午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马鞍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340公里，即是北纬19.8度、东经16.1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過去幾小時，本港風力有所增強，部分地區吹強風。同馬鞍相關的外圍雨帶正影響南海北部同珠江口一帶， 预料入夜后本港风势将迅速增强，天文台会在晚上7:25或以前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今晚有非常大浪，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马鞍会在听朝最接近香港，并可能在本港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范围内掠过，对本港构成相当威胁。受风暴潮影响和时值天文涨潮，则如冲的海水高度会在明日上午5至9点期间上涨至海图基准面以上大约3米，即是比正常升高1米左右。海水上涨可能会引致低洼地区出现水浸，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并尽早完成防风防水浸的措施。在过一小时，横澜岛、昂坪和青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9、58和5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每小时79、77和75公里。预测本港是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晚间渐转吹烈风，高地达暴风，听朝转吹东南风，稍后风势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可有非常大浪和有涌浪，气温介乎26至29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好转。三号强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在新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佛光街桥底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快线解封，一带的交通仍然是比较挤塞，而且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就是新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佛光街桥底较早前的意外事故虽然清了场，车龙大消散，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咁港铁表示列车、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会逐步加密至到繁忙时间嘅班次，各个主要车站咧亦都会加派人手协助乘客。渡轮嘅消息方面，受到热带气旋影响，新渡轮以下嘅渡轮服务系将会暂停嘅，咁包括北角至九龙城嘅渡轮会喺下午嘅7:17暂停。北角至紅磡的會在下午7:23暫停，而紅磡至北角以及是九龍城至北角的渡輪就會在下午的7:35暫停。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在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近維園道，堅拿道天橋過海的龍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紅隧九龍入口交通是暫時正常，那就是紅隧九龍過港島的交通暫時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比较长，去到城市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近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都是比较车多。在新界荃湾的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交通繁忙，龙尾在青山公路桥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开始交通繁忙，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首作品叫做 Spaceship， 嚟自本地音乐人 XT， 讲紧就系自己建构自己嘅太空船，等自己可以暂时逃离烦恼。 This is Caitlin。 啱啱听过有 Special 嘅派台歌，完全无关的事。我谂你自己建构嘅呢一艘太空船当中咧，曾经有好多唔同嘅乘客搭乘过，有啲可能已经成为过去，去到呢一刻真系同你冇再有任何关系。但亦都有一啲，即使离咗船咧。你仍然都会因为咁样而挂住佢。 你好，陌生人，看见你又在加班，又在加班。你好， 店职员，看见你又在打工做嘢，做到半夜三更。某天起的我发现，这些景象没出现，这些细小改变其实会令我感觉怪异。转渐时光流逝，这是没关系，但常常挂念旧日一切。在学校罚抄，钟声响则跑，这习惯难复前的年代，人人活咗爱，从来无这变态，怎可能习惯？你好，大声唱，看见你没有休息，日里夜里画满灯饰。你好，杂果茶，看见你耀眼缤纷，令我味觉幻变出色。某天起的我发现，这些景象没出现，无奈已经改变，这世纪难道 至于佢饮开嘅杂果茶间铺头，发现有人做离职啊，而令到佢好感慨，有份自己作曲填词嘅连者林君年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NFT。 连同两首作品都是一种挂念而创作出来的作品。 天需要分离，海需要分离，光需要阴，干需要湿，狠需要冲，多一寸掌纹，多一只经脉，不需要自知，需要死，一需要二。一滴滴滴下来，一阵阵除下来，一步步觉得更易，不需要分离，不需要分离，直接要出现更好的多一个心，多一块也是脸，不需要改，只需要变。怎么导致？怎么自知？怎相信会知？不需要刀，只需要针，将一切疯癫与欲望奉献。一滴滴，无限地，一层层，无限层，一步步，觉得更易。 之后一泳儿的新歌叫《十八步半》。赵展彤嘅 Feel You 啊，新闻翻嚟之后会有叶明熙嘅访问。 法律复核结果， 泰国军方2014年发动政变接管国家政权，巴育同年8月出任总理。根据泰国2017年的宪法规定，总理任期不得多于8年。多个反对党认为巴育已经做满8年总理任期。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傍晚6点，强烈大风暴马鞍集结在香港东南偏南，大约330公里，即是北纬19.8度、东经15.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过去的1-2小时，本港风力有所增强，普遍吹强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同马鞍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南海北部和珠江口一带。预料入夜后本港风势将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在晚上7:25或之前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今晚有非常大浪，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马鞍会在听朝最接近香港，并可能在本港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范围内掠过，对本港构成相当威胁。当风暴潮影响和时值天文涨潮，受风暴潮影响和时值天文涨潮，鲗鱼涌的海水高度会在明天上午5至9点期间上涨至海图基准面以上大约3米，即是比正常升高1米左右。海水上涨可能会引致低洼地区出现水浸，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并尽早完成防风防水浸措施。预测本港是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晚间渐转吹烈风，高地达暴风，听朝转吹东南风，稍后风势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可有非常大浪和有涌浪，气温介乎26至29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好转。三号强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段的快线有意外，现在大交通比较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丁九段，以及是丁九桥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的快线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屯门公路近丁九段，以及是沿住丁九桥去到近青衣西北交汇处。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提提大家一啲特别交通安排啦。咁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将会喺下午嘅7点起封闭，禁止车辆使用嘅。咁到时穿梭巴士即系金巴咧，都会暂停服务。就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将会喺下午7点起封闭，金巴亦都会喺下午嘅7点停止服务。港铁就表示，列车、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会逐步加密至繁忙时间班次。各个主要嘅车站亦都会加派人手协助乘客。渡轮嘅消息方面，受到热带气旋影响，新渡轮以下嘅渡轮服务系将会暂停，包括梅窝至长洲嘅渡轮咧会喺下午嘅6:15暂停，北角至九龙城会喺下午7:17暂停，北角至红磡就会喺下午7:23暂停，红磡至北角以及系九龙城至北角嘅渡轮会喺下午7:35暂停。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以及是去观塘方向交通都比较繁忙，龙尾近骏发花园。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排到北角码头，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怡道。 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就塞到近九龙城回旋处。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龙尾近窝打路道。反方向去翻观塘咧，亚街老街去观塘，近天光道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都系排到近窝打路道。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坪石一段嘅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在新界荃湾的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挤塞，车龙排到沙咀道。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龙尾在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亦都是车多。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唐人新村交汇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呢个家好靓，但亦人多挤迫。假如遇到恐怖袭击，后果会非常严重。万一有事发生，大家记得保持冷静。可以的话，尽快打999通知警方。香港警察时刻居安思危，竭力守护家园。大家同心协力，一定能够化解危机。一起守护香港，令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的城市。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But I said it, not too sur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多成，今日呢位嘉宾年纪轻轻，但系佢对音乐已经有好多嘅考量噶咯， 所以我今日送呢一句俾佢咧，唔单止有好嘅意思啊，而且仲食得非常之好添，我觉得听住咯， 公正严明欺， 哇，呢一句好似为佢而设咁啊！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有朱志严明希嘅，你好啊 ！Hello， 你好，大家好。 Hello， 朱志。 今日我哋送俾你呢一句咧，我哋系 我觉得系 perfect 啊，系为你而设噶，系为你而生啊！呢一句 呢一句咧系食字居多嘅，意思系其次。呢一句咧就系 公正严明希。 咩？ 你有冇听过公正严明呢个四字成语啊？ 有嘅， 跟住发现系，已经系可以将平时食一个字嘅啫嘛。上次过嚟都记得系， 我以为你话食嘢嗰个食，嗰个都系同一个嘅。 系啊，系食字嗰个食写法一样。我哋今次三个字食咗两个字，公正严明啊， 系啦，好犀利啊呢一句。 Yeah， 哇好 ，yeah。 咁但系咧，即系都要谂下，即系虽然送咗呢一句俾你啦，我哋都要谂下啊，到底 讲啲咩咧？ 可以讲啲咩？ 即食完字开心完之后要点咧？咁样系啦，咁因为即公正严明讲紧，即对一啲事情咧，嗰啲可能即公平性啊，啲啱同错啊，嗰啲佢即系都睇得好紧嘅， 执 着于呢啲嘅。咁我哋都想即了解一下，你会唔会其实有一啲嘅地方，你自己发现都几执着于啲嘢，要即公平啲啊，唔可以有即偏私啊嗰啲咁，有冇噶？你 会嘅 系， 但系只限于自己咯。 是 个人，即是例如平时唱歌啦，我会 好執着於某啲位置，例如這個可以好啲，或者這個唔應該咁做，或者係哎呀我啱啱個表演我覺得唔好啊，然之後就會唔開心成日，所以我覺得公正嚴明喺 自己身上 會比較多。 咁會唔會話可能即係有時你頭先講到可能尤其錄音啊或者做歌會有啲位好執着，會唔會好執着就係我一定要放飯，即 係或者要食嘢， 係啦，又或者調翻轉，可能係好執着就係我錄唔到呢一 take 我就唔放飯咁。 冇錯，就係後面嗰、那個。 係嘅，即係你係寧願要做曬佢先嘅。 係，我會冇心情食咯。如果唔係，我會想做好曬所有嘢，我先會想去慢慢好悠閒、好放鬆咁樣去食咗一頓飯。如果唔係咧，我食緊嗰個飯，可能都仲諗緊嗰個唱歌，或者係唔想食。 嗯，咁所以通常会习惯喺录音嘅时候啦，如果而家即係都做咗好几首作品啦，去录音室嘅时候有冇话自己啲已经有晒心理准备，既然我都知道录唔晒我係食唔到饭，咁倒不如就食饱饭先去录音啦。 食饱饭又未必好呢。 但係呢唱歌如果食太饱又唔得，即係我自己係咁。我会有鼻气咯。 哦，明，即系录下， 发气攻心。 唔好意思，我哋嚟得停。 同埋，会即系真系唱唔到歌咯。如果我自己嘅话，因为佢顶住咗个肚，因为你系其实丹田，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喺边，但其实同肚差唔多位置啦。所以如果你个肚喐嘅话，咁你就会好似啲嘢喺度搅紧。 嗱，既然都讲到嚟呢度啦，即系讲到喺呢个录音室嘅尴尬事情，问信道都问下你啦。即系喺录音室，即系个经验嚟讲啦，有冇试过真系发生过一啲自己觉得我都好尴尬嘅事情咁、 啊、 样？ 其实都唔系话尴尬嘅，我呢个经常出现，我唔知道身体有啲咩位置，点解会咁样？即系例如咧，我而家讲紧嘢啦，或者我而家唔讲嘢嘅时候咧。佢系会有少少奇怪嘅声音，咁样。 即系你个身体发出啊？你意思系？ 系啊，但我唔知佢系边个部位咯。 嗯， 同埋 我而家成日唔讲嘢，你听 唔？唔系啊，唔会噶，因为我而家冇嗰个感觉。 哦，即系喺录音室嗰阵时，有时会出现。 佢会自己无啦啦，可能企咗喺度，佢就无啦啦发出嗰个声音。 我明白啊，我都因为咧，我听之前做节目嘅时候咧，我试过听到阿波成讲嘢嘅时候咧，佢无啦啦个喉咙会自己。咁 样又 系啊？你有试过录紧访问无啦啦个喉咙你唔讲嘢就咁样嘅，好搞笑。咁你即喺呢啲即状况底下，即系如果录音嘅时候会出现一啲咁嘅声音，系都唔会影响，定还是你都会觉得唉点算咧？好啰啰挛咁样咧？ 会啊，同埋我会想重新再录过。 系， 因为佢会收到声。 哦，咁你自己去即系准备一个录音，去到即系当日咁咧，会唔会有一啲嘢咧系即系要陪伴自己或者帮助自己，即系有啲小习惯又好啊，或者要带一啲嘢，或者要做啲类似仪式，即系可能简单如我要饮啖水先， 嗯， 跟住或者系可能嗰日饮嘅嘢唔同嘅，即系录音嗰日嗰个人嘅个生活安排部署会有少少唔同 嘅。竟然俾你哋两位都估中啲嘢。就是要喝淡水，我的水壶一定会陪伴我，还有我的那个叫做纸巾，还有冇呢， 我好奇纸嗱水壶我明白你要喝水，但是为什么需要有包纸巾陪伴住自己呢？ 因为呢我录录下呢我会想流鼻水。 哦，因为个 纸巾冻。 但是呢我又要冻我先唱到。 哦，是啊。 好像在这里很矛盾。因为我唱下会很热，因为你需要用力，还有好像即例如好像耐力，但没那么夸张。但是你就会录录下你会很热，但是呢你的身体呢可能又适应到它，又会想流鼻水，还有我会出手汗。 哦， 所以我就需要它。 哦，那你可以，你应该在即自己公司电视城那个厂那里录音，就应该会很自在，因为听闻很冻，那个厂是不是？ 没错。但是你一入人呢又会很热了。 所以一唱起咗个人就会开始 feel 到有啲汗啊，或者有啲热啦咁样。 咁我想知咧，因为声线都需要即系成日都听歌手，我录音嘅时候点样去 warm up 自己把声啊，做热身啊咁。其实系咪喺你自己经验上面把声会知道我而家呢把依家个状态系叫 ready， 系咪会感觉到噶？ 其实我对而家嘅自己都未系话好熟，但系如果我唱歌之前我会吹 bubble。 吹不回意思是 即是你 哦即是类似有少少同练 scale 的概念是有啲似嘅。 咁有冇话要做几耐嘅呢件事咁啊？ 睇佢几时叫你录音。如果我觉得嗰个时间我需要开声嘅话，我就会自己吹定先。之后到佢叫你入去录嘅时候再录，因为但系佢唔会好似正式即系表演或者系正式录影嗰阵时候会咁在意，因为佢可以录好多次。 嗯， 但系我会想。一次過做好少少先，即我唔會想一嚟就停咗，即唱一句就停咗、 嗯， 就唔係幾希望咁，即希望成首都可以完整咁樣嚟一次，即如果要再補錄嘅話，再錄咁樣。 哦，因為咧，我試過有一次就係類似要即唱歌咁樣嘅演出啦，咁但係因為以前冇咁嘅經驗，跟住咧，我記得佢係夜晚表演，跟住晏晝咧就因為瞓醒喺屋企冇同人講嘢咧，跟住把聲你淨係感覺到佢係即係棘住咗，拉實咗好緊噶嘛，跟住我就上 YouTube。如何开声？跟住之后真系会有一啲片咧，叫你跟住做六分钟咁啦，就唱嗰啲 scale， 我咧，跟住唱完之后又真系好似把声系唔同咗咁啊！因为以前音乐堂都会做呢啲噶嘛，但系会觉得有咩特别啫？但系而家就亲身体会到就系由一个咁嘅方法，即系几分钟就已经可以做到噶啦。 即系练嗰阵时可能会有啲乏味，但系其实佢真系会有啲帮助。 嗯。 嗯 而家都系，哦，我呢下唔系你嘅、 哦， 我以为你啱啱系示范紧啊， 系我以为 系，因为我以为你啱啱 warm 准备 warm up 紧把声， 另一个方法就系咁啊，头先以为 OK 嗱，咁啊，之前即系 Gigi 都有一段时间就拍摄节目，即系生生不息啦，即系喺玩音乐或者可能去做音乐啊制作方面，其实即个感觉会唔会同香港又唔同啲，即系啲工序上或者各方面嘅嘢？ 嗯，我觉得。两样都有相同之处， 嗯， 就是都是人多， 系、 哦、人多是什么意思？即系你会在录音的过程系有很多人切出咁样转喺你附近， 系即系例如佢录影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喺， 嗯， 然之后上面嗰啲内地嗰啲工作人员咧，佢系会呢一部分。佢係做呢一部分嘅，之後嗰一部分佢係做嗰一部分嘅，即係每個人都會有個崗位咁樣。 係，即係分工好清晰嘅。 冇錯。 係。 咁但係可能你去彩排，因為你每一集去演繹嘅作品都唔同啊，即係可能去設計點樣去做每一集嗰個作品嘅時候，可能嗰啲做法又會係點咧？你係可能係會自己都一齊去研究啊，我想點樣唱嘅，我自己有啲諗法嘅，定還是可能都會係有一隊嘅可能。乐队啊，或者可能有个监制啊，会安排好啊。我觉得今次应该要咁样做， 系 咁样。 佢两者都有，即系会有音乐总监，即系谷叔老师，同埋会即系自己有谂法都可以向佢哋提出，然之后佢哋会睇下可唔可行，同埋加入首歌会唔会有违和咁等等。 咁佢演绎呢啲即系因为都参加即系香港个比赛都有啦，即系接触过唔同，即系同一个岗位都有唔同嘅人噶嘛。咁有冇发现即系可能生生不息，同埋之前比赛可能喺即系监制嗰个位置啦，即系叫做同佢相处啊，或者去谂一首歌啊，甚至乎去设计啊做法上面，都发现个体验唔一样咧。 嗯，反而我觉得又冇乜太唔一样。 嗯， 但系见嘅面好似少啲、 嗯， 因为佢哋可能喺后台或者系喺嗰个音乐嘅词里面，系经常倾紧嘢，所以我喺舞台上唔会经常睇到音乐总监，但系有阵时佢会上台同我去沟通，同埋有阵时私底下可能手机，因为有阵时我哋都需要联络一啲嘢，即系例如打个比喻就系唱心淡，有一期我唱心淡之后咧。原来咧嗰个谱改咗，我自己就唔系几知道。然后音乐总监即系谷老师啦，佢就同我讲话：你知唔知呢度点唱啊？我心谂，咪都系咁样唱咯。之后原来佢同我讲系个谱改咗，然之后和音亦都改咗。咁、 哦、 到现场嗰阵时候，我先大概明白，原来改咗咁多。哦、然之后佢就会私底下同我讲，所以我会觉得哇， 都照顾好周到啊。但系同埋我。 見你今次都嘗試咗好多唔同風格嘅音樂，即係例如我好深刻就有一集你就唱呢、這個Gigi， 另一位 Gigi 就係梁詠琪嘅《我鍾意》，即係嗰個風格放喺你身上，好似之前都比較少見嘅。會唔會話可能今次喺呢一個嘅旅程當中，喺你嘅音樂路上邊，你都好似開啟咗一啲有唔同嘅啟發咁樣？ 其實會，同埋呢一種風格的確。对我来讲是比较少、 嗯、 以前其实这种风格可以说是有一点活泼兼可爱， 是 但是我很少做出这种感觉，所以今次在这个编曲上面还有跟、这一对组合即是魔动闪白去合作的时候，是他们是带动了我很多、 嗯、 因为他们我觉得都是挺活泼的、 嗯、 所以魔动就带动了严明熙。 你觉得活泼可爱这一种的风格，你觉得自己是不是其实都有，不过你要好看状况才可以开启到那个模式呢？ 是，还有我是一个慢热的人，即是如果我是对一些熟悉的人我可以很热情和很活泼的， 是 但是如果对一些我仲未太認識嘅人嚟講，我會好可能比較酷嘅樣多啲。 嗯， 冇錯。 咁活潑其中一個指標會唔會係可能即係講嘢上面會主動話講多啲啊咁樣？冇咁熟嗰啲咧，就講嘢就會謹慎少少。呢個會唔會其中一個分別咧？ 可唔可以咁講？都可以，但系呢个状况，即系我主动讲嘢会比较少，除非我真系有样嘢我忍唔住，我真系好想讲，或者系一啲动作上面，我会好活泼，但系未必讲嘢会好活泼。 系，即系喺肢体语言上面就会见到 咁咁。 我啱啱见到 夸张啦，真系要睇现场，头先嗰个反应非常之厉害。 咁所以经过咗即系呢一个嘅节目之后，都开发咗自己一啲叫做可能风格上面唔同。有冇仲有其他范畴？都觉得参与完之后都有啲眼界上面即系开咗咁样咯。 系眼界的确开咗，同埋我觉得我思维成熟咗。 嗯， 我唔知系因为上内地嘅节目，因为有啲地方令到我思考上面系多咗，定係因為可能而家隨住年紀慢慢長大，所以就開始思維就成熟咗，我都唔知道。 是 可能是因为随着年纪开始慢慢长大。 我想问你 是怎样会开始觉得自己成熟了？这个问题我成日都问自己的、嗯、我成日都问自己，其实我到底几时开始觉得自己开有些成熟了的感觉呢、 啊、 你当下是有什么部分会令自己觉得开始好像真的个人大过了、 其实自己生活上面是会不知道，但是例如有时候做一些访问，你会觉得自己好像答的东西跟以往不一样，还有会觉得自己思考的东西多了、 嗯、 例如以前可能只是会思考自己， 是 但是慢慢长大之后，其实长大就是因为自己生日这样， 是 就会觉得思考的东西例如家人、啊、或者身边的人或者是朋友或者是长辈等等，就会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成熟了。 嗯，而且因为访问大家会不断问很多问题，即除了关于歌曲之外，关于你人生啊想法那些，好像都是一个契机，就是你听完个问题你自己都会想一次咁样。 冇错。 有冇一啲问题你印象几深刻，真係都 思考得多、啊。 即係都思考得多，即係会唔会有人问你啊 ,Gigi, 你觉得人生系乜嘢呀咁，即係突然间开啲劲大嗰啲呢。 呢啲佢问我，我应该又会即係嗰个感觉好似自己呢一个年纪。 係。 唔配讲呢一句嘢。 喺而家呢个年纪嘅你会觉得人生呢两个字会系代表咩啦咁。 人生 系啊，系冇啱同错嘅呢样嘢，我 都觉得系嘅，因为每个年纪都会去谂嘅呢样嘢， 系咪好难啊？呢个 冇错，我净系可以讲，人生代表嘅就系两只字， 系 人生。 O K， 好嘢， 好啦，咁我哋好啦，唔好难为你啦。就系呢样，我觉得即系慢慢真系嘅，即系随住可能自己作演绎嘅作品多，或者可能同前前人傾偈啊，同監製傾偈都會有唔同嘅增長咁樣嘅。 回憶當天竟分秒差，如今想起只有感嘆，從此風光。协议吗？ 刹那便走到了落霞，回家不需风吹雨打，离开家中只有牵挂，烦恼旧事无法静下，最怕是虚耗了年华。回去吧，你是我的终身期盼。一水涨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但是谁又舍得自拿？矛盾就地忘记吧，冰释永未晚，大地回暖后了总会归返。一水涨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蜜月期亦会有雨洒。离去是为回去吧，不需要害怕，别遗忘了在这边留着家地记挂。如今家中早开满花。 六点半新闻之前听过有叶明熙的之前一首作品，歌名叫做《一水凉方》，先听一次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会在晚上7:25或之前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过去几小时，本港风力增强，部分地区吹强风，同马鞍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南海北部同珠江口一带。预料入夜后，本港风势将迅速增强。按照現時預測路徑，馬鞍聽朝最接近香港，並可能在本港西南偏南大約200公里範圍內掠過，對本港構成相當威脅。本港新增7884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7677宗是本地感染。醫管局呈報多14宗離世個案，他們是10男4女，年齡介乎45至97歲，有9間安老院舍和6間殘疾院舍呈報個案。學校方面呈報101宗陽性個案。社會福利處宣布，由於近日確診個案增加，設在港灣道體育館的暫托中心將在9月1日投入運作，將接收輕症或無症狀確診長者病人，設有130個床位，提供基本膳食和護理支援，不另收費。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預料本港平均風速每小時41至62公里。晚上6時，強烈熱帶風暴馬鞍集結在香港東南偏南大約330公里，即北緯19.8度、東經15.9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5公里，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過去一兩小時，本港風力有所增強，普遍吹強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烈風，同馬鞍相關的外圍雨帶正影響南海北部同珠江口一帶。預料入夜後，本港風勢將進一步增強，天文台會在晚上7:25或以前改發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今晚有非常大浪，海面有涌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並停止所有水上活動。按照現時預測路徑，馬鞍會在明早最接近香港，並可能在本港西南偏南大約200公里範圍內掠過，對本港構成相當威脅。受風暴潮影響同時值天文漲潮，鰂魚涌的海水高度會在明天上午5時到9時期間上漲至海圖基準面以上大約3米，即是比正常升高1米左右。海水上漲可能會引致低洼地區出現水浸，市民請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並盡早完成防風防水浸措施。 在過去一小時，橫瀾島青洲和長洲泳灘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77、65和64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是每小時87、87和77公里。預測本港是吹強風程度東至東北風，晚間漸轉吹烈風，高地達暴風，聽朝轉吹東南風，稍後風勢減弱，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和雷暴，聽日雨勢有時頗大，海有非常大浪和湧浪，氣温介乎26至29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幾陣驟雨，週末至到下周初天氣好轉。三號強風信號生效，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報告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快線嘅交通意外清咗場，龍尾分別去到接近油金頭同埋青沙公路近金竹角。另外受熱帶氣旋影響啦，多條渡輪航線嘅服務都將會開出尾班船噶。詳情請參閱香港電台交通服務交通消息嘅網頁。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Kelvin 啊，我真系好中意你啊，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啊？ 想做我男朋友，要睇你醒唔醒目、啊。我是 Kelvina 钟欣晴，想知道阿一和波盛追不追到我，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妹。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吧。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 亦都好開心啦，即系 Gigi 亦都帶咗佢嘅新歌上嚟啦。 焰啊，火焰嘅焰啊！咁啊，一開始咧，我同阿斌咧都會估關於呢首歌嘅一啲嘢嘅，嘢係啊，再交俾你揭曉嘅。 係啦，咁我估先啦，我估呢樣嘢，我深信就好多嘅聽眾，好多樂迷都會覺得好驚喜噶啦。今次焰嘅呢個部分就有一個 rap 嘅詞，有一個 rap 嘅部分，我覺得對我嚟講，聽到第一下就係嗰個估唔到。Gigi 是 rap 到的，因为平时跟 Gigi 聊天就是觉得、yeah. 你讲嘢是有啲慢条斯理啦，好斯文那种啦，估唔到 rap 起上嚟都有团火喺度。咁啊、我估呢个位置应该对你嚟讲今次是要练得最耐啦。 咁我估埋你再揭晓。我想估呢是另一个位置关于呢首歌今次个难度位嘅，就是喺嗰啲 verse 嗰度呢，因为我觉得今次首歌嘅每一句佢嗰啲分段其实佢都几多变化嘅，即係特别我记得有一句係咩七天不够用，即係但我未会習慣上投资 係他透支咁啦，即係嗰啲重音嗰啲係不斷變化，甚至乎有一啲嘅句子句尾佢冇得唞，然後要即刻接住下一句嘅唞。咁我覺得今次可能係喺呢一首歌要揣摩或者做功課，其實都好多時間就係究竟點樣演繹呢啲變化咁多嘅句子嘅，係 真 係 難，我完全 feel 到頭先波成係掌握， 係完全冇節奏感啊！你聽到我唱，係啊。 完全掌握唔到啊！ 但我未会习惯叉头枝咁 样。咁啊，朱姐可以逐样嘢去揭晓一下啦。 系，其实两位都啱。 嗯， 就 系 首先讲咗阿斌先。阿斌嗰个咧就系话 rap 嘅嗰部分，练嘅时间最长。 rap 嘅嗰部分练嘅时间都算长，但系其实我同 verse 嗰个时间都长，因为就 系 好似阿波咁讲。佢就係話 verse 嗰度要唱完嗰句又接下一句，其實呢個真係好難。同埋佢，我係希望首歌會有變化，而唔係話大家聽完係重複性好強。 嗯， 係，所以呢兩樣都係練得好耐。例如 rap 嗰度咧，我經常會講英文或者唱歌嘅時候咧 ，skip 咗嗰啲 s 嘅位 置。哦， 但係咧 s 嘅位係好重要，所以 Johnny 佢就同我講話，你唱完嗰個 s 音，你先去唱下一個音。 系， 冇错。然之后阿波嗰个就系、是，我唱嘅时候咧，我系会觉得好难，因为咧，首先佢系 hold 住咗喺我自己都认为系高嘅嗰个位置，但其实呢首歌就唔高。 嗯， 佢就系 keep 住都系喺嗰个位置，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咁样。 系啊， 我就会觉得好难，同埋咬字我都系希望可以清楚少少。 嗯， 所以呢样嘢对我嚟讲系好难，同埋。就是重複性的位置，我不希望大家聽到這個嘟嘟嘟嘟到下一句都是嘟嘟嘟嘟 哦，如果要即沒有你說的那種重複性，是不是其實在那個力度或者那個語氣上面發聲都有少少輕微調節就會做到， 沒錯，都是要改變，還有就好像這過程攻擊這每天算戰，這裡都是要即系我唱嘅时候，个头都喺度错紧。 首先有一样嘢我要澄清咗先。啱啱我哋系冇播 CD 噶，啱啱系 live 唱 的，有啲夸张。 系好，我哋试下另一个挑战，先捉住个头，唔好硬睇佢唱唔唱到个节奏。即系啲人讲 Elim 咧，捉住嗰个人个手咧，佢做唔到一样。如果唔俾你硬，会点咧？咁咁，但系即系呢首歌可以再即系我逐笔逐笔拆开咁样讲。譬如先头先阿斌古嗰个 rap， 咁其实呢一首歌系咪喺即系初头听拣歌嘅时候就系、是？我可能有一堆不同的歌揀 demo 的时候，这一只它本身就是已经有一个这样的段落，而那样东西吸引到你们去揀呢？ No, 它是本身我跟 Johnny 谈新歌的时候呢，他就说希望有些东西是大家估不到的。然后我就找了一些 reference 给他听，是我都没做过的。 是。 那我就找了一个类似电音和电音，但它是一首普通话歌加英文歌入去的一首，不是，是普通话歌再加少少英文字入去的一首歌来的。然后呢他就去找 demo 了，找了他朋友去整了个 demo 之后呢，我收到的时候我就震惊了，因为呢他整首歌都是 rap 来的。 哦， 即最初是没有唱的部分的， 没唱的。然后呢我就真的 rap 晒给 Johnny 去听，然后我再跟他沟通说我觉得需要加一些唱的元素下去，最终就完成了这个版本。 哦，整首 rap 的话 本身 是 很不同的东西的。 其实你是想着如果整首 rap 其实你觉得无所谓，照玩这样的本身 无所谓，因为我是一个喜欢挑战的，而且我真的未试过成首 rap， 所以其实成首 rap 都有它的好处的。Come on， 但是在以前即是未接触这首歌之前，自己有没有试过玩过 玩 接触过 rap 的？ 有之前小个比赛的时候，我唱了 Jam 老师的那首差不多姑娘，都是翻，他都是翻，即是翻做这首歌的。那我就再翻唱他那首，那就去比赛了。但是我比赛入面我自己都会有加一啲 lip 啊咁样加入咗入去。 咁佢即係呢一首因为属于自己嘅作品有 rap 嘅话呢，咁要点样去 prepare 嗰件事，即係留可能个通啊或者嗰啲节奏啊个 flow 啊嗰啲嗰样嘢。 我觉得呢个因为我真係第一次现场唱呢样嘢，所以有少少紧张，同埋我觉得要好 ready 成个人，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录音，即系录呢首歌嘅时候，我系所有嘢都好似 不在狀態，咁所以嗰第一日咧，我係差唔多喺嗰、那個。喺個 studio 咧，半個鐘都未夠，我就出咗去休息。 嗯， 因為呢首歌又要好有力啦， 嗯， 同埋又要好有嗰個狀態先唱到，我覺得。所以呢首歌唔可以隨隨便便就唱噶。 係咯，同埋頭先聽你講咧，就係話即係平時錄音，你話可以做個熱身，就係可能吹 bubble 就可以熱身到把聲，唱啲高音低音，即係容易啲去奏啦。但係 rap 你好難去有一個熱身去令自己 rap 得好順 咁樣。即係高低音。 同埋佢有嗰啲音響設備，如果你可能就咁好簡陋嘅話，可能就未必做到嗰個好有節奏型嘅一樣嘢。不過呢個我覺得係唔可以因為音響設備而做唔到，而係要即係自己要經驗，有經驗先可以慢慢去做好每一件作品。 咁你记唔记得第一次去试尝试去唱呢首歌同埋 rap 呢首歌嘅时候，阿监制 Johnny Yim 有冇俾嗰啲乜嘢 suggestion 或者俾啲咩评价你咧？ 佢话呢首歌嘟嗰个系一个三连音， 系 同埋唔好好似俾人感觉好急促，即系你要好悠然自得去做呢件事。 嗯，咁喺嗰陣時成首都係 rap 詞嘅時候，你去試有錄咁樣，咁其實嗰陣時嗰首歌嗰、那個 rap 詞嘅內容上面啦，咁嗰陣時又係有冇圍繞啲咩？係咪就而家保留咗嘅 full version？ 不過而家就刪減剩翻呢一段咁。 其實大部分都係講自己，即係類似都係幾進攻型嘅一個歌詞嚟嘅，但係就其實入面有好多嘢都需要去改，所以就。未是一个好完即是完整的作品住、 即是一个比较初型的状态。 没错。 咁跟住就觉得要加返一啲唱嘅部分嘅时候，咁因为填词部分啦，咁除咗本身钟力之外亦都有彭家维啦。咁、有冇话点样物色咗佢然后搵佢去帮忙填呢一份都几度身订做属于你自己嘅一份词真係。 最先认识佢係因为青春伴我嗰套劇。 嗯。 就係、是、即影即有，因为佢都係帮我哋去填呢个词。 係。 所以呢嗰陣时我係不是说很认识，但我知道有这个朋友。是之后到 Johnny 再讲的时候，他说竟然都是找了他。 是。 那我就开始认识他了。到他写词的时候，其实我还没跟他有太多的交流。但 Johnny 问我想做一个怎样的作品的时候，我是说、希望是可以围绕自己啦。 嗯。 同埋型少少，但其實我都唔係舉太多例子嘅啫。之後咧，阿維維佢就開始寫啦。咁佢寫完之後，我發現佢係一個好有想像力嘅人，同埋好有幻嗰、那個叫好有唉是但啦， 想像力，想像力 嘅、想像力就算啦嘅人，同埋佢加咗我一啲加咗我嘅名落去啦，同埋加咗例如七天不過用，同埋咧原來。我而家先即系 Johnny 讲俾我，我先知道原来佢系自己喺自己喺度揾我嗰啲片啊、访问啊、比赛啊、唱歌嗰啲嘢睇晒，佢先去写嘅、 所以你一收到嘅时候就觉得哇，点解好似未系咯，即系未好似讲好多关于自己嘅，佢已经好似了解咗你咁嘅感觉，系咯，即系里边讲到系，同埋一种感觉就系、是，因为上年就系叫做新人出道之后，经过咗一年，而家唔再用一个新人嘅身份喺乐坛嗰度继续做音乐嘅时候，就好似、好似本书打开咗新一页咁样样。咁你自己真系经历咗上一年之后到而家，你自己有冇一啲点样样嘅感受？对于呢个身份嘅转变，唔再系女新人啦咁样， 好神奇， 系 好奇妙。同埋真係完全冇諗過、因為一開頭我唔係諗住做歌手，我係好似想同媽媽一樣做護士。但係真係話有個目標去做歌手嘅時候，我本身淨係諗住去比賽嘅啫嘛。但係冇諗到比賽之後又成為咗一名歌手，仲要係我已經攞咗一啲獎項。然之後仲要而家已經唔係一個新人嘅時候，會覺得好似所有嘢都是尋日，我以前聽呢一句説話覺得有啲虛假，但係而家又真係體驗到嗰個感覺係怎樣咯？ 邊句説話啫？你聽嗰句係 所有嘢都好似尋日咁。 哦 好知你啱啱演绎游戏喺里面嗰、那个， 好唏嘘啊！你 feel 到佢一晚长大咗嗰个感觉， 睇有冇白头发？ 有真系嘅，即系因为其实可能对你嚟讲，短短一年期间发生咗好多事，要做歌啊，又要兼顾学业，但系其实严格嚟讲，你已经系一个师姐嚟噶啦， 同埋咧就真系好似即系我会喺学校咧坐喺自己个位度谂。唉，我上一年嘅班主任系边个？我上一年嘅班主任系边个？但好似我上一年嘅嘢就喺寻日咁样， 系 佢就真系会有嗰种感觉出现，冇错。 咁但系喺呢啲情况，即系嗰个时间过得咁快，即系同可能本身学校嘅同学仔或者啲朋友仔，会唔会话诶好彩都仲叫做好紧密咁样联系住啊？叫做保维系到嗰个关系咁样咧？ 其实会，因为咧我一直相处嗰两个同学系由 form one 到而家，都系相处紧，同埋有一个同学系陪伴咗我咁多。年其实都不是说咁多年嘅，即系喺中学嘅阶段一路陪伴咗我哋，系冇分过班、哦，一直都系同一班。而另外一个就净系有一年唔系同班啫。但系咧，嗰个同学咧又系小学嗰阵时候我见过嘅，之后到后尾佢转咗学校，到中学我哋又见翻埋，所以我觉得呢两个缘分系非常之巧妙。 系咁，呢两个嘅好朋友、好同学咁样，对于见证住你。呢、这個身份嘅轉變咁樣，佢哋有冇啲咩感受啊？見到你講嘅時候， 佢哋都冇乜感受，我覺得佢哋咧就係、是、好似平時相處咁，但係佢會協助我好多嘢、 嗯， 例如佢知道我唔係即係唔單止係一個學生，佢會有陣時啊，例如我講買書呢個例子，因為差唔多開學啦又咁。 嗯 老师话今次呢一个买书嘅日期咧系非常之紧凑，就大家要即刻去买书啦咁样。但系咧，我放完学之后我又唔系几记得，咁我就冇买咗一日啦。但其实后日就已经要交截止啦。 系， 哦唔系啊，系直情第二日就差唔多截止啦。咁咧，我同学就话。你哋买咗书未？哦，系、哦，真系未买书，咁我就即刻去买书。所以佢哋系会周不时，好似真系感应到我唔记得做嗰样嘢， 就 即刻提我。 系，咁几好啊！即系起码翻翻学校做学生嘅时候，呢、這个身份嘅时候，亦都有一啲即系朋友即系陪伴住你咁样样。咁但系经历咗即系嗰一年嘅新人到而家啦，咁会唔会其实都因为你讲好多嘢发生咗喺你身上，会唔会都有压力？在自己度，因为呢首歌嗰种恶好似都有一种抒发，系好似有一啲嘢加咗喺自己身上面嘅感觉噶嘛。 以前嘅话，我会觉得系压力， 嗯、 但系我发现到而家，你会感应到身边嘅人会有好多支持你嘅人啦，或者系爱惜你嘅人，所以嗰样嘢反而唔系压力，系推动力。 咁会唔会即系呢一种嘅谂法，亦都透过呢首歌，除咗虽然系一个好关于你嘅故仔或者一个感受之外，因为 M V 都会见到，其实个感觉呢一首歌都系想俾力量一啲其他人咁样。 其实可以话系另外一个人格嘅我，因为我自己本人唔系呢一种性格嘅，所以可以称之佢为第二个性格。 系， 冇错。所以咧，佢呢首歌俾人嘅感觉就系、是、冇啊，我就系咁嘅，点啊？ 系咯，我就觉得有呢一种，即系嗰种个恶啦，所谓喺度 啊。啱啱呢一下演绎咧、我揾唔到嗰、那个，我就系咁噶啦，嗰、那个。但系佢喺唱歌嘅时候，你又会感受到嘅。但系系真系最近先发现到呢一个性格定系点啊？ 我系因应着咩衫化咩妆， 系 嗰种而演变性格嘅人。 哦， 系，但系本性又唔会话完全冇，即系。可能例如我穿的衣服很型，那第一下给你们的反应可能就这个人很酷、或者很串或者但是只要我们开始熟了的时候，我的本性就会有一点出来，但是给人的感觉都是会有一点酷的感觉在里 面。所以在这首歌艳的 MV 那里都会看到有即不同的颜色的衣服，有白色有黑色、一个很鲜明的对比的时候，那个状态的你好像都有点不同，真的 没错。还有一个是在室内，一个在 室外，佢會有陽光，一個就比較、嗯、比較有嗰啲係迷幻少少或者係黑夜 feel、嗯、多啲。 咁其實即係成首歌連埋嗰個 MV 等等，會唔會話都有一個嘅信息等等，係好希望透過呢首歌俾聽嘅人，即係除了了解你之外， 有的，我係有兩個信息嘅、嗯，有一個係我自己諗嘅，有另外一個咧就大家一齊諗出嚟嘅信息。首先講咗大家嗰個先啦，就係、是。一個人的力量或許是非常微薄，但是只要大家一起去集合做一件事，集氣做一件事的話，那件事就可能會好像一個小小的火團或者火焰或者火苗等等，它就集了一個很大的火焰。然後另外一個我自己想的就是，人不可以太過於自信，要好像一團火那樣不溫不火。 嗯， 咁样咧，先可以维持得耐，同埋唔好一夜就酿成大火， 系 咁样就非常之唔好。 你呢个谂法系有冇一啲咩嘅体验或者咩得出呢个咁嘅感受噶？ 冇啊，可能因为姑丈系消防员， 哦、原来系咁样样嘅， 即系体验。 可能我自己又觉得自己唔系一个几有自信，同埋我嘅自信系需要大家去、 嗯。 同我建立翻嚟、嗯，我唔系嗰种自己本身就已经有自信嘅人，所以系突然之间饮茶嘅时候谂到呢样嘢，然之后姑丈又咁啱系个消防员，同埋我觉得唔可以太大火，太大火就真系要消防员去救火。 我以为饮茶食嗰个明炉烧味嘅时候，不温不火，嗰、那个叉烧系最靓啦， 系嘛？即系黯然销魂饭咁样。 太大火窿咗咧，就唔好食咯，个、okay. 火唔熟咯，咁样。 咁但系即系喺呢个过程，头先都讲到，即系好多信心系要由其他人去俾自己。经历咗一年嘅时间，呢一份信心系已经系建立。得好好啊，定還是係其實都 keep 住間唔中都仲係要需要大家俾少少嘅信心自己。 其實係後者，即係我都係自己會有少少信心，但係唔多，就需要大家即係身邊嘅人或者係一啲支持我嘅人俾我嘅信心。 所以喺支持呢一首新嘅派台作品《驗》咧，希望大家聽嘅時候咧都會感受到另一個佢啦。佢頭先都講另一個佢惡啲嘅。 嚟緊仲有冇啲咩想挑戰下咁啊？而家可以寫定個 checklist 出嚟啦。 有冇啲諗咗㗎？ 我諗跳唱啦。 哦， 係因為呢個都係一個。很好的锻炼的机会，还有我以前学跳舞不是因为跳舞好看，而是希望可以在那个舞台上面有些走动或者有些手部动作， 是 即例如这样 他左手拎着什么动作，右手有一个搅 拌 机 搅拌机搅拌干， 因为我以前只是这样站在这里唱，所以我家人呢希望我可以学跳舞的原因就是因为希望有些走动和手部动作、 哦 咁、okay, 可以有機會可以套用到喺之後嘅作品裏面有啲跳槍嘅作品啦， 加油啦，加 油啦，好啊！今日我哋多謝葉明熙支持嘅，謝謝你 ，Thank you。 接通我吗？信息够吗？我的线冲击过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我的唱歌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呼呼请叫叫，众愿记探测到了，寻求将信息感占据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光吸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腔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呼呼请叫叫，大动脉痛塞到了，全头将新鲜感改变他的偏见。当星光触及路程，框架已不易视，差点不够勇敢，我未会习惯他投资。追赶一切的旅程，习惯不怕苦，是我不够好，就尽心恶细致这过程。潜让我听见讲说话，清晰点动作，先挑战这个弦，出到只会再费事。接通我吗？信息够吗？我正线冲击过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我正唱歌感染他，别静。 With my crown, I've been trying to do my thing. I'm sound, yeah, everything I do, anything I want to. I can be like everything that everybody wants to. Yeah, I know when I just be doing my thing like I don't know how to be. I'm going, but I just be flowing. My words mean my blowing, and everything I do is just how I do it. Ooh, 应该可以是最美，试试放松行事，轻松的态度，但我未会习惯它投资。不可改变或事情，少少可制止，而但方面至少为个富人士。接通我吗？信息够吗？我精神充斥过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火星唱歌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愿记探索到了，全都将新鲜感证据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好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火星轨迹已擦了，从未牺牲声感证据你的一切。 由于天文台宣布会在今日下午的夜晚7点25分或之前发出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所以香港电台中文台将会在一阵间很快晚上7点钟联合广播，敬请留意。节目完结之前，听过我们今日的嘉宾叶明熙 Gigi 的派台作品，歌名叫做《炎》，今日大家注意安全，我们听日5点钟再见了。